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人说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在我们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它已经迎面扑来了， AI 黄金时代已经来了啊。所以我是怎么感受到的呢？就你问你身边任何一个有钱人富豪，哎，你最近投资什么行业呀？他都会跟你说人工智能啊。那投资界的大佬李开复哈，他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如今他们公司千亿级的资金都投资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人家就问说，哇，千亿级啊，中国有这么大的人工智能的市场吗？这样投资合理吗？理性吗？李开复说，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公司滴滴融资了几十上百亿的资金，那你只需要找到20个类似于这样的公司，你还没反应过来，你的钱就花光了，投资完了。而且他说未来10年哈，因为人工智能，这个金融行业将会被颠覆。比如说金融界的操盘手啊，银行家呀，会计师啊，研究分析师，还有保险公司，这些都将被人工智能替代。李开复说，去年我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这种分析哈，获得的这种投资回报比我个人的人类的私人投资顾问要高8倍。他说，所以我回家之后得把我的那个私人投资顾问给炒掉。有没有觉得很残酷？李开复的私人顾问是说了，老板，虽然人工智能帮你赚的钱比我多8倍，但是我要求的工资比人工智能少80倍啊。 友情才想爱过了会再想，与是谁之欢，不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将人忘，想尽了天亮， 或蓝色，好不对我现正在你右，可是怎么我也感到热、哦、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 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一年关心只早餐的时间全都闲置，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浪在里，幸福时光机不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伤心，不求将来 Happy ending也开心，幸福是黄金，在未来你。Oh my love， 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You be there， I'll be there。我突然发现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 天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现在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今天不唱歌，只是和你一起从早到晚。 怎么断了你，怎么忙不停，一点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荡在里，幸福时光机不快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伤心，不求将来 I'll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那张照片的手忙着了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在未来爱你。 Oh my love， 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 You'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哦，原来我醒了，我停止了不秒。哦，多个宝贝如此的美好，让我想要不珍惜你，有请你进入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幸福时光机多快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相信，不求将来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there， 每张照片的手忙着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在未来爱你。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 在地下铁惊醒，转轴城市的旅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打扰和原因，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每个出口有不同风景，人们聊的话题像一声声低语，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像这童年时期或者像是频率，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惊喜这座城市的旅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 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生命。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每个出口有不同风景，人们聊的话题，下雨雪上地狱，对我来说不好像失去。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悄悄穿越时间，怀着相识频率，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 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骐达3725888。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足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之间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歌曲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唯一。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柯洁的老师聂卫平，这也是围棋界的大佬，是整场过程他都是在观战哈。聂老呢是开玩笑说柯洁如果想赢这个 AlphaGo 啊，估计只能靠找出这种人工智能 AlphaGo 的 bug 了，漏洞了，或者呢柯洁也可以派个小鱼儿去拔个电源什么的。不过那个小鱼儿说，人类呀，漏洞呢你们是找不到了，还是找个别的什么洞钻进去吧。 在冷静隐藏着泪，在背后哭着满杯，两个人生活太久，到了最后无事无畏，不懂得给我安慰，这一切不能怪谁，我没有出息，将唯一的自尊违背。没有你，我的生命里失去了爱的滋味。有了我，你的生命里增添了不必的憔悴。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窗户的互相关的你感到心中的疲惫，窗户的不懂事的你知道眼中有泪。 情隐藏着泪，在背后哭着满杯，两个人生活太久，到了最后无声无味，不懂得给我安慰，这一切不能怪谁，我没有出息将唯一的自尊为了背，没有你我的生命里失去了爱的滋味，有了我你的生命里增添了不必的憔悴，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从不得不相关的你感到心中的疲惫，从不得不懂事的你知道眼中有泪，可是我有点累，我无路可退，陪着你我留下最珍贵男人的眼泪，从不让不相关的你感到心中的疲惫，从不让不懂事的你知道眼中有泪，可是我有点累，我无路可退，陪着你我留下最珍贵男人的眼泪，陪着你我留下最珍贵男人的眼泪。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Joke of the Day 是这样的，今天呢李雷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呢就被老板抓住了，还叫来了警察，老板就跟警察说，这个小伙子李雷他偷吃我们超市货架上的巧克力还不交钱，给我逮个正着，人赃俱获呢。警察就问李雷说，嘿，为什么你要偷窃超市里的商品呢？李雷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没有偷，就是这个巧克力的包装盒上写着 25% free 超值免费 25%, 我就是打开包装吃了免费的那个部分嘛。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卷头发残酷地说明，常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猪辈，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 模糊的风景。 友情暖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一，农历5月1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3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9度到15度，首都北京阴转小雨，27度到15度，近邻天津阴转小到中雨，31度到1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出去游玩的朋友，如果遇到暴雨雷雨天气该怎么办呢？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 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停留，比如江河、湖海、塘、渠，还有不要在洼地以及山顶、楼顶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不要触摸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在户外空旷的自然水域钓鱼的时候，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应当尽量的收好鱼竿，到安全的地带避雨。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爱有声送好行 FM 103.3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三合一中考生看到天有 FM 103.3爱心送考字样，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世界那么大，考出去看看。FM 103.3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感谢福成酒业、新丰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女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啊，刚看到一个很有智慧的一句话，说小的时候啊，我们都在长身体，所以呢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很快乐，但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活得没那么天真快乐了，会很累。因为什么呢？因为长大了之后我们就不长身体了，我们主要是长心眼。那你知道吗，我在小的时候也没有天真，也没有很快乐，我一直很累。为什么呢？我比较心累的是，为什么我的身体长得硬硬硬我就不长了呢？ 是谁的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不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看见 那头家里有孩子出行的时候哈，以后可能会方便很多了。因为滴滴呢，这个智能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带儿童椅的专车，就是他们有一个比较高端的服务叫滴滴专车，可能付费比较高一点哈。那不仅这个有专车来接送了，以后呢他们会提供一个高端轿车服务，叫他会配备一些儿童安全座椅，为9个月到12岁的儿童免费提供安全座椅哦。当然滴滴是说了，现阶段呢这个儿童座椅确实是不加收任何其他附加费用的，但是啊，考虑到这个司机的驾驶成本啊，以及因为你带孩子也很麻烦嘛，运作起来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可能会在今后或者是将来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定价系统。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滴滴的意思是我们免费，这我们免费不收钱，等你弄习惯了再说吧。 家人的东方有一条江，家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家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家的名字就叫中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鼎盛东大街街道在煤改气工作中上下齐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推动工程顺利开展。29个需要改造社区已完成改造任务，10个剩余，19个全部进场施工。街道煤改气工程现已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在鼎盛东大街街道有不少老旧社区，在不足1米的街道下面埋设着供电电缆、有线光缆、自来水管道、下水管道等设施，有的已埋在地下20-30年，不用说机器，就是人工挖掘也是相当困难，一不小心就会碰破其他管线，往往需要街道办事处的同志会同工程人员和技术人员一处一处实地查看，反复研究对策，才能使整个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其实对鼎盛东大街街道来说，施工困难还不是最大的难题。据他们介绍，这次涉及改造的29个社区，绝大多数分布在城中村的民房中间，有的社区仅4-5户居民，管道却要穿过几10米的村民民房，协调难度相当大。为此他们就上下齐动员，找所涉及镇，找各个村街，工作关系不行就利用私人感情，最终使燃气管线通到每个社区。目前鼎盛东大街街道煤改气工程完成挂炉挂表299户，占总任务的65%，完成土石方29.1千米，占总任务的35%，水气双贯通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近日，市综合执法局多措并举，强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监管，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确保全市高考工作平安稳定进行。针对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流动摊点、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问题，市综合执法局以每日学校早中晚上下学时段为重点管控时段，采取车辆巡查及人员定点盯守等方式，坚决取缔校园周边摆摊设点，清理乱停乱放，确保校园周边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共清理取缔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摆摊设点1200余处，乱停乱放450余处。此外，自5月份起，市综合执法局每周开展一次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对校园周边摆摊设点、店外经营、乱停乱放等进行全面清理取缔，共出动执法人员500余人，执法车辆30余辆次，清理取缔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摆摊设点20余处，乱停乱放15处。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精干力量，以中小学周边100米范围为红线，对校园周边食品摊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小食品、早点、小百货等流动摊点进行全面取缔，确保广大学生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共清理流动食品摊点50余处。为保障1中、3中高考考点周边环境秩序良好，市综合执法局成立了专项执法队，对考点周边进行全天候巡查盯守，坚决取缔考点周边摆摊设点、店外经营行为，对可能影响考生学习、休息、考试的行为及时疏导、制止和查处，对考点周边散发小广告、店外庆典、撕拉乱挂等行为及时劝离和查处，对考点周边电话投诉及时受理、快速处置、及时回复，确保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应试环境。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

迎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随意聊一聊，你觉得啊，再过10年，你现在工作当中的哪一部分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爱像轨迹让人沉迷，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流浪在陌生的边境，托斯卡尼相信之旅。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无力反对。保持安全范围，从呼吸偷来的暧昧，你让我感动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让爱得意忘形，不得不选择离去，愿望已输给命运。若你发现这副心结，有没有想要我越偷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算很短暂也 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沿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 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是雪雷。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戏子留言说，我觉得喝茶这件事情是人工智能代替不了我的，不然它会短路吧。我现在正喝茶是吧，老板在你身后哦。 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请正义为我藏住分离的苦。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难过，为一个人走向寂寞。 小蕊爸爸说，跟同事灌蛋这件事情应该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人工智能说，灌蛋这件事情我可以替代。 Thank you.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心上没带什么的感觉好轻松。啊啊啊啊，我其实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充满着色彩阳光温暖的气候。啊啊啊，我想像是去探索这个全新的探索，现在也不孤独的人会和你说我讨厌的真的所有，你说却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我不会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找回了我的自由，我只是却 say hello。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身上没带什么的感觉好轻松。啊啊啊，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充满着色彩阳光温暖的气候。啊啊啊，我想尝试去探索这个全新的感受，我再也不孤的人会和你说我到底的将会所有，你的世界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我不会做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找回了我的自由，我的世界 say hello。 聊聊天唠唠嗑，今天唠的话题呢是你觉得未来十年啊、哦、人工智能你不能代替你工作当中的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哪个部分啊。赵继伟留言说，雪雷，人工智能没有办法替代我那一颗热爱工作的心。那个人工智能说，我没有办法替代你这一张虚伪的脸孔。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你也说过我像小孩，总是有初恋的情怀，我对你那份依赖也是我不该表白。如果你不爱我真的洒脱，何必回头再看我，我明比你知道更多爱情的无奈，偏偏就是我想不开，死心就是不该，什么话都说出来，想拍想到海，我的情我的爱为什么变坏，跟一个人的缘分谁比谁更精彩，我想拥有的未来我不能再慷慨，透过

心消失前我求什么，我求你变得更聪明，为了我多用一点心。你问我缺了什么，我轻轻指指天，望着星空，你要到太空书包里，我想你不要做了情。 Oh, say you love me and promise to me，我要你说的发自你内心，真的爱我绝不变心，简单的一句和 Say you love me and promise to me，想你不要错了